落我未地自骂尘埃的人迷迷惘，情火火烫，烧毁了亲昵，烧毁了冲击，烧毁了不息，夏日爱火光晒一片金色，一起人足迹纷纷醉的心情已到美丽，这个 summer of love令我妒忌，人迷迷惘，星星降，只信你珍惜是我心迹，情是为谁放，每一天跟踪着你足迹，热情力量是没法去躲，这个 summer of love 火火烫，感觉情已到。